建设生态文明。北京时间13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M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下午1点，海南，躺在树下，阳光和海浪就是最美好的一天。 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科幻、奇幻、玄幻，随你怎么换。魔力 X 档案，精彩不断。 1982年，在英国和阿根廷的马岛海战中，阿根廷仅仅派出2架超级军旗飞机发射飞鱼导弹，就击沉了英国的谢菲尔德号驱逐舰，引起世界各国的一片哗然。难道在现代海战中，最先进的导弹驱逐舰也如此的不堪一击吗？当这个消息传到中国时，52岁的船舶工程专家潘静福十分震惊。因为在他和同事李富礼主持设计几年前刚刚定型的第一代国产导弹驱逐舰上，防空武器还相当落后，要是遇到类似的情形，恐怕也是凶多吉少。 1975年建成服役的谢菲尔德号导弹驱逐舰是当时英国皇家海军的骄傲，它装备了先进的海标枪舰对空导弹系统，主要负责防空任务，没想到竟成为人类战争史上第一艘被空对舰导弹击沉的大中型水面作战舰艇。而就在马岛海战爆发前2年，潘静福担任技术组组长的考察团刚刚出访过英国，目的之一就是购进海标枪防空导弹系统，以填补国内相关领域的空白。自主研制导弹驱逐舰是潘静福多年来的梦想。1966年，他和同事李富礼带领一大批科研人员，在全国100余家研究所和工厂的通力合作下，克服各种技术难关，仅仅用了5年半的时间，就从无到有设计建造出051型导弹驱逐舰，并于1974年定型装备部队，使中国人民海军第一次拥有了具备远洋作战能力的水面舰艇。然而上世纪80年代初，潘静福他们却发现，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051型导弹驱逐舰还有着10几年的差距。而信息革命的浪潮正推动着西方发达国家舰船装备的飞速发展，这给潘静福带来了巨大的危机感和紧迫感。他迫切希望加紧追赶的步伐，研制更先进的驱逐舰。然而从英国引进技术的计划却进行得并不顺利， 所以我儿子就跟这个我们船舶集团的这些啊，搞雷达的，搞这个哈、作战指挥系统的，搞定制战的，去这个考察跟谈判同志，我就跟他们讲，我说我跟你们悄悄地讲，我们要做2手准备，如果买得到，我说也很好，买不到，我说你们这次千万要好好的看，不懂得要问他们请教，实在买不进来，我说你们要做好2手准备，你们自己要念字。 不出潘静福所料，由于种种原因，从英国购进舰载装备的计划最终搁浅，让国产导弹驱逐舰从弱到强的重担还得他们自己来挑。1983年，在潘静福的建议下，051改进型驱逐舰和新一代052型驱逐舰的研制工作同时开始，他被任命为这2型舰的总设计师。而潘静福最明确的目标就是在052型导弹驱逐舰上完成全武器作战系统的研制，大幅提高其综合能力，以适应现代化战争的需求。 就把那个传感器，就是雷达啊，还有这个声呐等等啊，跟这个作战指挥系统，还有跟这个火炮系统、反舰系统、导弹系统、导航系统啊，这些都呢，都连成了一个全武器这个啊作战系统。那么可以受到早期预警，很早就能够发到发现目标，自动的进行这个啊监控啊，能够这个啊来做出这个指挥跟控制啊，能够软硬武器呢能够结合起来。软武器是电子战系统，硬武器是火炮、导弹等等，能够结合起来完成这个作战任务。 而为了实现这个盼望已久的目标，潘敬福不得不继续牺牲个人的家庭生活。1954年，潘敬福与当时的同事徐锦喜结良缘，先后生下了儿子福波、女儿丽达。然而自从1966年研制051型导弹驱逐舰开始，潘敬福就随同所在单位离开了上海，从此与妻子儿女两地分隔。 那么将近30年的孤单的生活，我总在想，我爸爸其实是什么活也不会干的人，他怎么生活？经常我妈妈在世的时候，有时候会嘲讽，或者是说跟我爸爸嘲虐的笑，老潘啊，你这个总工程师换个电灯泡也不会。因为我爸那么多年也没在家，其实我们家都是我妈妈，就是说啊，劝他脚踢的，就是在维持着生活。 就是幸亏有了他，我才能够安心地在外面工作。他基本上有时候我出去的时候，他就这样讲：你那个国家的事情是大事情啊，你工作重要，实在这个家里的事情呢，你也不要分心了，我反正会这个家务事情会处理的啊。 如果单拿051型舰和052型舰的照片来对比，普通人可能看不出它们外观上有多大差别。而大幅提高作战能力的玄机，其实就藏在潘敬福一心想要研制的全武器作战系统上。1981年，美国研制出了著名的宙斯盾作战系统，装到伯克级驱逐舰上，使它的作战效能有了质的飞跃。这一先进系统通过不断完善，不仅沿用至今，还出口日本、韩国等国家，使他们的驱逐舰也具备了相当水平。潘敬福知道，想要让052型导弹驱逐舰发生脱胎换骨般的变化，必须研制出宙斯盾这样的作战系统。然而想迈出这一步却难于登天。由于受到当时工业基础和技术水平的限制，国产导弹驱逐舰上还存在着大量技术薄弱环节，如果不迅速提升他们的水平，就无法建成先进的作战系统。单靠自主研发的手段，恐怕在短时间内又解决不了这些环节的问题。因此，为了加快研制进度，很多重要设备必须从国外引进。 那么要引进的这个关键点呢，就是动力系统。动力系统呢，以前我们051驱逐舰呢用蒸汽动力装置，这个每一次出航都要升锅炉，升锅炉都要1个多钟点吧啊，所以这个灵活性啊、机动性还是不够。所以国外呢都是用这个燃气冷机、柴燃机、柴燃联合动力装置用的比较多，所以这条舰呢，我们就决定用柴燃联合动力装置啊。 动力装置是导弹驱逐舰的心脏，其重要性可想而知。而这方面的研制工作一向是国产军用装备的短板。除此之外，包括通信系统、防空导弹系统在内的若干新型设备，在国内都尚属空白，很难一步到位研制出来。但如果完全依赖从国外引进的话，又会带来一系列问题，甚至是巨大的风险。 与第一代051型导弹驱逐舰相比，052型舰的研制不仅没有母舰可以参照，还要满足现代化战争的更高要求，难度极大。因此在舰用装备的选择上，潘敬福大胆提出了两条腿走路的方针，而这也给他带来了空前的压力。 所谓的两条腿走路，指的是一方面尽可能吸收国内最新的技术成果，使用一大批自行研制的舰载设备；另一方面有针对性地引进某些急需的系统和先进技术，解决燃眉之急。潘敬福的这种做法被形容为抄近道，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争议。 当时这个压力很大，好多人跟我提意见啊，不知怎么样，他们跟我数了一下，他说你这个现在这条建造这个买国外的设备什么有八个国家，他跟我说啊，你有点包括眼睛的味道了啊，这个你出了问题都叫国人外国人来跟你解决吗？重点里边啊，背平背进如果没有了你怎么办啊？你依靠外面跟你这个断掉了你怎么办？ 众人提的这些意见其实都不无道理，引进设备会不会妨碍自力更生，影响国内技术的后续发展，从长远的角度看埋下重重隐患呢？潘敬福虽然坚持自己的主张，内心却也揣着不少问号。 我爸是这种什么性格，什么事都往肚子里搁，不说的，不表示，他不善言辞，他又是个保密原则特别强的人，他其实回来从来不说工作，但是也会生闷气或者是不想。那我就说面对压力，其实他也有他的很多的难以排遣的地方。 在默默担负压力的同时，潘敬福也在不断思考，想方设法突破两难的困境。为了避免陷入过分依赖国外技术和设备的局面，同时尽快提高国内相关领域的技术起点，他提出了两条应对措施。 第一条措施，凡是引进的系统设备都有国内的技术职能担保。第二条，都要国产化，由于引进的技术责任单位就解决这个发生的问题啊，由这个国产化就解决你这个背平背进，不光是背平背进，我以后我自己都是用国产化的设备的。我这两条措施，领导机关一致同意，就是这样。 而潘敬福采取的两项措施是否有效，还得在实践中加以验证。这样的机会很快就出现了。从国外引进的动力装置上，一个大齿轮在装件之后被打坏了，需要维修。 那么 KTM 请那个外国的专家来看了啊，那么他说这个齿轮太大了，你现在要拿出来换装呢也是可以的，不过你那个甲板要开口，开裆幅度把它调出来啊。那么另外呢，售价也是比较高啊。那船舱就感到这个，他说这个啊，这个他提的这个方案不行，他说啊， 外国专家的解决方案不合适。潘敬福觉得此刻就该轮到国内的技术责任单位上场了。他找到相关负责人，要求对方动脑筋想想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他考虑了几天以后就跟我讲，我提个办法，这个大齿轮呢做成一个两哈弗的，两个半个大的，那么这样这个就这个舱口就进得去了，到那里面再把它拼起来，不是一个大齿轮的，这问题就解决了。当时也有人提，那你这个强度够不够啊？这个齿轮像这个动力里面一个主要点，你这个一出毛病，这个就船这个开动起来就有问题了啊。那么我说这个事情呢，你现在经过实践再来看呗，他这个齿轮这样做也是可以的嘛，应该啊。后来最后就是这样一个上去，这个船到现在还是使用得很好，一点问题也没啊。 而把国外引进的技术和设备国产化，则是潘敬福更看重的事。对他来说，引进不仅是为了节省时间，迅速提高驱逐舰的各方面性能，缩短与国外先进水平的差距。 更重要的还是在一些相对薄弱的领域提高我国的技术起点，为将来进一步的赶超奠定基础，积攒后劲。 过去我们这个动力的这个是个短线啊，你看现在我们汽车间的这个动力设备都是自己国产，而且使用下来也蛮好。所以我的看法呢，我们这个采取的这个啊两条这个主路啊，这条道路是对的。所以我说这个零五二汽车间也是促进了我们造船啊、船舶部门，还有这机电部门啊，还有电子部门的技术的这个发展。 不过无论是引进的设备还是自主研发的设备，最终还是要装到驱逐舰上，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这样才能实现综合性能兼优。而外来的设备会不会水土不服，国产的设备能不能满足需求，所有设备彼此之间能否协调配合，这都是潘劲福他们必须考虑的问题。 在051型导弹驱逐舰研制过程中，有些新设备没有充分试验就装上了舰船，一旦发现问题，想拆卸非常困难，只能在空间紧张的舰上反复改动和调试。吸取这个教训，潘劲福决定无论如何要求设备上舰前在陆地上先做好了试验再说。 在潘劲福看来，陆上试验的好处很多，它能够提前考察系统性能，减少海上风险，降低试验成本，缩短研制周期，确保设备装舰后达到最佳状态。但这样做的话，刚开始势必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舰船建造进度，并增加额外的经费。当时正值国民经济恢复期，军费大幅缩减，对于是否做这样的前期投入，各方的认识起初并不一致。而潘劲福则坚持自己的想法，亲自选址建起了陆上试验站。 零五要改进型的作战武器系统啊，还有这个零五的这个哈、作战系统的一些设备都在那里进行对接联调，对接联调呢以后，这个完了以后再装舰。这个措施采取以后时间很快，这个 CC 这个设备到了这个舰上去以后很顺利，这个就没有发生多少问题啊，这个质量也提高了，时间也进度也这个哈、缩短了啊，以后这个跟海军就下了一个意见，就是凡是先研制的系统设备啊，一定要陆上连接军舰合格才能够上舰。 自行研制的新型武器系统和设备经过陆上试验，基本保证了能够顺利上舰。但在零五二舰的研制过程中，一个新的问题又出现了，国外引进的设备和国产设备之间发生了冲突。 国外引进的一个雷达跟我们自己国家的这个卫星通信系统的发生干扰，这个呢确实也是，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是不行的。当时这个马岛海战里面呢，这个英国的这个驱逐舰呢，就是因为这个通信跟雷达是有干扰呢，他呢关闭了这个哈雷达，那么阿根廷的这个用这个飞收音道来把它打成啊，所以这个问题呢一定要解决。 为了不让谢菲尔德号导弹驱逐舰的悲剧重演，必须想尽一切办法解决电磁兼容这个要命的问题。潘劲福找到引进设备的国内技术责任单位和国产设备的研制单位，要求他们共同商讨对策。 国内技术责任单位这个开头他讲，这个是国外的雷达，我怎么去动它呢？啊，我说你这个事情已经碰到问题了，你不解决也不行的，一定要你们两个要解决啊！我从南京到石家庄来来回回跑了好多次啊，那么他们呢？后来还是想办法采取措施啊，后来最后几次试验以后，这问题最终解决了。 在主持052型导弹驱逐舰研制的时候，潘静福已经年过半百。由于身边长时间没人照料，在为了解决各种问题四处奔波的过程中，他自己的身体渐渐扛不住了。 052在研制的过程当中，爸爸在北京突然之间就腰间椎盘突出，一个人在海军医院待着，我们也没法去，他做的都是保密的工作，就一个人躺在板床上指挥工作好几个月，也没有一个家人端杯水送杯茶，疼得不能下床，然后他会说自己想出一个治疗办法，趴着睡觉，旁边用枕头和哪里把自己的腰和背垫起来，哎，居然这个方法把他的腰间椎盘治好了。然后呢，他也有头晕病，一累会晕过去，然后他又会自己找到什么？他戴帽子，他就是说像热水瓶，头上不能着凉，哎，不能着凉，用把头帽子戴好了以后呢，就他就觉得他自己很安全。 就像在科研工作中一样，潘静福用他独创的一些办法不断解决着自己身体上的问题。作为一名老兵，始终坚持工作在导弹驱逐舰研制的第一线，而通过潘静福他们和一大批相关科研单位的努力，052型导弹驱逐舰上的武器系统和相关设备实现了相互协调、有机配合，第一次形成作战指挥自动化的舰载全武器系统，开创了中国人民海军水面舰艇装备系统化设计的先河，离追赶宙斯盾系统的目标更近了一步。然而，要想让导弹驱逐舰有能力在深蓝的远海长时间航行执行作战任务，船体本身的性能还要进一步提升。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在051型导弹驱逐舰舰体上使用的钢板还存在着耐腐蚀性差、焊接性能不好等种种问题，对船体的使用寿命形成了极大威胁。很难想象一条锈迹斑斑甚至暗藏裂纹的军舰该如何抵御惊涛骇浪的冲击。 所以刚才有一个缺点呢，就是难腐蚀性不够啊，难腐蚀性不够，所以有时出航了以后回来以后呢，这个上面这个海粒子撒的很多，这个船体的腐蚀也是比较严重，比较严重。 那么确实我们要改变这个面貌，那怎么办？我们自己自演了。外国人他不会给你的，只能我自己搞。 理想的船用钢材应该既不容易生锈，强度又高，而且越轻越好。在研制052型导弹驱逐舰的时候，潘敬福决定采用一种耐腐蚀性较强、抗低温冲击能力较好的新型钢种作为最关键的主船体的钢板。没想到一焊接就发现了严重的问题。 结果第一次这个焊接分段搞好了以后呢，发现有这个有裂纹，那船舱就看到这个事情严重了啊。他说主船体的钢材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材料啊，如果发现问题是颠覆性的问题，要会造成这个船的这个哈、啊、这个翻船的事故，这样大的问题你总是要一定要负责啊！你是不是要换用其他的钢材啊？是不是要换用其他钢材？当时压力很大啊！ 要不要用新型钢，众说纷纭，千里之堤溃于蚁穴。一条小小的裂纹导致的可能就是船毁人亡的悲剧。在巨大的压力下，潘敬福冷静地组织分析检查，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裂纹？是钢种本身的问题，还是焊接工艺的问题？为此，学电机出身的他拉着钢厂、研究所、船厂的相关技术人员反复讨论、反复试验，渐渐摸出了门道。 我们的判重就是喷射系一点一点进行检查这个材料这个试验情况，特别是最后审查这个材料要判重限制了，他要型号总是批准了以后才能把这材料用到这个舰上。他一再跟我讲过，我签这个字不容易，因为他是总是将来有什么问题他要担责任的。 而令承受着巨大压力的潘敬福感到宽慰的是，在这段时间里，妻子徐锦调动工作来到了武汉，为他忙碌而紧张的生活增添了一丝温暖的色调。 那个时候吧，正好是052最最繁忙的时候。那我爸呢是一介书生，他不擅长人际关系。我妈就说，哎，他会跟一些总师的夫人啊跟一些重要的工程师的夫人们，他的关系搞得很好。他会就无形之中在我爸爸周边建了一个柔性的交往的圈子，还会让爸爸就说，哎，减轻了某些压力。 经过多方协调，潘敬福对新钢种本身的成分、焊接工艺与流程、船厂的安装检验方式都提出了详细而严谨的工艺技术要求，以确保舰体使用新型钢板能够做到万无一失。 船上我说你加强检查 X 光检查的部位要多一些。船上开的时候那怎么办，我这个焊缝子很多的我都要查嘛，我说你容易发生问题你都得检查，后来船长也同意了啊。 我们那个潘总下的指示很严啊，凡是复印不合格的材料一块也不能用到我们的军舰上去。所以这个像一个命令一样下来的，甚至把每一块钢板都做编号，用多在船上哪个地方，将来有什么问题我们就可以针对性就跟对面看他们怎么画。 经过一两年时间的反复争论与探讨，潘敬福他们终于在052型导弹驱逐舰上用上了改良后的新型钢材。 最后我们这个船造出来以后，第二次进屋的时候看，哈，就在这个下面这个水下部分啊，很光滑啊，海里至少也很少， 川川演讲这个光是好的，这就这么个情况就解决了啊。 通过潘静福和团队十余年的努力，在1994年到1996年两年间，两艘052型导弹驱逐舰112号哈尔滨舰和113号青岛舰相继完工。052型导弹驱逐舰在国内首次真正形成了完整的全武器综合作战系统，作战能力成倍增强。其快速性、操纵性、适航性、居住性、电磁兼容性都达到了综合性能兼优的预定目标。虽然还未能达到美国宙斯盾作战系统当时的水平，却也大大缩短了与国际先进驱逐舰的差距。而它在技术领域的一系列创新，也深深影响着导弹驱逐舰后续型号的改进和中国人民海军水面舰艇装备的整体发展。 1997年，以哈尔滨号为旗舰，一艘改进型导弹驱逐舰和一艘补给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从湛江港出发，赴美国、墨西哥、秘鲁、智利4国5个港口访问。这次出访是对中国海军真正走向深蓝的实际检阅。而远在中国的潘静福则时时关注着这支舰队的消息。 在出发前，哈尔滨号的舰长也曾私下追问潘静福，新舰远航会不会出现什么问题，而潘静福的回答是绝无任何问题。1997年2月20日，这支舰队一出巴林塘海峡就遇到了狂风巨浪，顶风浪航行了整整15天，打破了当时中国海军史上风里来雨里去的记录，船体和人员都安然无恙。这次出访是中国海军和中华民族有史以来第一次环太平洋洲际远航，第一次访问到达美国本土和拉美国家，历时100天左右，历经春夏秋冬4个季节和12个时区，最终航程达到24000海里，比郑和7次下西洋往返的航程还远1倍多。在此之后，中国导弹驱逐舰编队不仅多次出国访问，还积极参加国内外军事演习，并远赴亚丁湾执行护航、撤侨等任务。正是有了这样一艘艘越来越强大的导弹驱逐舰，中国人民海军才终于劈波斩浪，驶向了深蓝的远航。1995年，潘静福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在主持我国2代4型导弹驱逐舰研制工作的30年时间里，他的律己与严格给团队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潘老给我的印象还很深，就是在这个工作上是要求很严格，他自己不是要求严格，反过来他要求人家，人家一看就这样，你不得不严格，对不对？无形中间就受到了影响。就潜移默化是吧。 1999年，052型导弹驱逐舰项目荣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如果说当年从无到有研制051型导弹驱逐舰是在世界赛场的直道上拼命追赶西方发达国家的脚步，那么从弱到强研制052型导弹驱逐舰就是在弯道区采取超近道的战术，努力赶超国际先进水平。而在这一过程中，潘静福倾注了无数心血，却从不居功自傲。 我觉得除了051也好，052也好呢，他所以能够成功的是一个大协作的一个啊成果。这个以那个052驱逐舰作为例子吧啊，他这个配套的一些设备系统呢，牵扯到19个省跟地区，11个部委跟这个或者总公司啊，还有176个从属院校，你看这个牵扯的范围多大啊？ 为学当如金字塔，既要博大又要高，一直是潘敬福治学的格言。在潘敬福的家里，我们看到了他积攒多年的几十本日记。在主持052型导弹驱逐舰研制的十几年中，他始终保持着用蝇头小楷记笔记的习惯，而这份细致和严谨也给他自己甚至整个中国导弹驱逐舰科研团队留下了一份宝贵的财富。 在这个052驱逐舰的这个研制过程当中呢，我确实是面临着很多新的技术啊，系统工程新的啊，自动控制新的，计算机的网络啊，数据传输啊，都是变数据化了啊，数据传输啊，还有那个电子对抗、卫星通信啊，啊监测控制，这个也是一些线路啊，都是新技术啊。我呢，基本上都是每天白天发现了问题以后呢，晚上就是好好的整理、思索、查一些这个书啊，看一些这个资料，到底应该怎么解决啊？这个把这个心得呢记录下来。所以这段工作里面，我觉得确实是这个哈、啊，对一些新的技术，这个在认识上面提高了很大的一步啊。 尽管完成了052型导弹驱逐舰的研制工作，潘敬福却并没有停下追逐驱逐舰之梦和追赶世界先进水平的脚步。在052舰交船的那天，刘华清上将对他说，你要工作到80岁。在之后的20年里，他仍然和年轻一代的总师和科研人员们一起不断探索，时刻关注着驱逐舰的发展方向。在他主持研制的051、052型导弹驱逐舰的基础上，052B、052C、052D 等一系列改进型驱逐舰相继问世，一步一个台阶，使中国导弹驱逐舰装上了可以媲美宙斯盾的作战系统，真正跨进国际先进行列，为建造更大更强的军舰铺平了道路。 为了国产导弹驱逐舰的研制工作，潘敬福在长达30多年的时间里跟家人分居上海、武汉两地，见面的机会很少，多半是靠书信往来。这样的付出和牺牲，或许我们普通人很难想象，但妻子和儿女却给予了他充分的理解和支持。 直到上世纪90年代，052型导弹驱逐舰研制工作基本完成，年过花甲的潘敬福夫妇才回到上海跟家人团聚。2009年，徐锦查出癌症，在他治疗期间，潘敬福始终亲自照料，尽可能地陪在老伴身边，试图弥补多年来对他的亏欠。 妈妈生病的时候，爸爸是真的是很伤感。这样一个学理工科的人，他会在总医院拿门口拿到别人推广的那种乱七八糟的东西，他会问我，丽达，我们去买这个好吗？这会有效吗？我说爸爸，咱不能信这个。他其实是一个很理性的人，他自己真的也从来不吃乱七八糟的东西，但是在我妈妈生病的时候，他能够说你要买这个东西。 2010年年底的一天，徐锦病情恶化，被送进医院。当天晚上，身在上海家中的潘敬福突然接到了他打来的电话。 来了个电话，啊，我已经到武汉了，你赶快回来。我也这个开的，我不知道疼的。我说怎么回事？后来一想呢，他那个还在这个病重期间，他在回忆这个他到武汉去看我的情况。 我妈妈已经时空混乱了，其实爸爸听到妈妈这个电话心里是非常难受的，也因为就是分居了很多年，妈妈每一次去看爸爸，当时爸爸在武汉，我们坐船要坐2天3夜了，我们去看一次爸爸都不容易，爸爸回来也不容易，所以我妈妈到临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她就想到的是她跟爸爸还分开着，你赶紧来呀，你要到我身边。所以我就在想，就是说一个人要实现自己的想法， 做点事情，真的要舍弃很多。但是使我骄傲的时候，或者是我妈妈很欣慰的是说，爸爸值得我们大家这样付出。 2010年12月19日，徐锦离开了人世，潘静福心中无限伤痛，他不忍心丢掉妻子生病时使用的移动式病床，把它放在卧室的床边，习惯在吃过午饭后坐在上面听听他们都喜爱的中国古典音乐，想想他们聚少离多却始终两心相印的几十年的岁月。在妻子离去的这段寂寞日子里，保持了一生的阅读习惯给了潘静福许多慰藉，时而悠游于史记《资治通鉴》的历史长河，时而徜徉在金庸古龙琼瑶的小说世界，读书对他来说是一种寄托，一种归宿，一个精神上的桃花源。许多年来，潘静福始终保持着淡泊达观的心态，他喜欢把电视上好看的演出、收音机里好听的音乐自己刻录成光盘，热衷于学习智能手机、微信、微博等新型事物，平时打打太极拳、吹吹口琴，在多年的风雨兼程后心境平和，悠然自乐。 如今85岁的潘静福定居上海，每周都会有几天去他所在单位的上海分部上班，为中国海军装备的后续发展出谋划策。从1955年到2015年，潘静福已经为中国的军舰事业整整工作了60载，风涛已远，波澜不惊，他依然坚守着多年的舰船梦和心中的桃花源。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欢迎您收听接下来的魔力 Music 节目。 然后你 到尽，我心空里空，望着晚星，才知星光多缤纷，因再有你在旁，盼望地老天可再降。不理不理，曾离别过你，长夜半晨起，回头仍可一世一生，但爱得深但深，回头仍可相爱相亲，但你爱得依旧动人，无憾后半生。 如果说你真的要走，把我的